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张信哲，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所以我还是向你慢慢的走，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国内第一例无旅游接触史的武汉肺炎确诊个案，指挥官陈时中回答媒体询问时说，可以说是已经出现社区感染。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陈秀熙今天指出，他不认为这是社区感染的指标，还在家户交互感染的范围。至于台湾有没有可能爆发社区群聚感染，陈秀熙指出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尤其日本、韩国都有一些群聚感染案例，但是台湾的几率相当小。如果真的爆发，要是从医院开始就由医院隔离，不要再让感染者进入社区，特别是慢性病病人必须另外拟定措施，不要再到医院看病。武汉肺炎疫情延烧，新加坡已经好几起群聚感染，其中神召会恩典堂确诊18起，占确诊病例总数的1/4，包括教会主任牧师赵克文以及教友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新加坡政府找出2179名与确诊患者接触过的人，其中2045人还在新加坡隔离了1781人。新加坡已经禁止过去14天内曾经到过中国的旅客入境新加坡或在新加坡转机，也禁止持有中国护照的旅客入境新加坡。武汉肺炎全面冲击观光产业，现在民宿也争取加入纾困方案。台湾民宿协会指出，陆客自由行禁令以及肺炎疫情影响，民宿产业也受冲击，却没有在这次行政院发布的观光纾困方案中。根据民宿业者自主向观光局台湾旅宿网填报统计，国内民宿9268家，39000万个房间，13101名员工。民宿业在观光发展条例中属于家庭副业，不在这一波纾困方案内。业者本周将寻求交通部纳入补助范围。台湾民宿协会指出，民宿主要客人就是自由行的民众，受到陆客禁令以及武汉肺炎疫情影响，这波退掉的房间很多。政府之前推动春游秋冬补助，钱还没收到，现在又遇上观光紧缩，业者希望可以宽缓银行贷款，例如本金还期展延半年或一年，可以有个喘息空间。交通部指出，本周将与业者开会，了解目前的需求以及遇到的问题，可以如何协助解决。武汉肺炎影响中国智慧手机市场需求，美系外资担心联发科第二季可能失去 OPPO 手机专案，冲击 5G 商机，可能影响今年营运成长动能，决定将平等由原先的加码调降到中立，目标价也由466元降到438元。外资在联发科上周法说会后陆续发布调降目标价的报告，美系外资同时下修联发科今明2年获利预估，每股盈余降幅分别为7%与6%。联发科股价今天以397.5元开低，失守400元关卡，一度下滑到394元，中场收在398元，下跌7.5元，跌幅1.85%。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52点，来到11763点，成交金额1121亿。日本日经股市目前下跌140点，来到23547点。南韩综合指数目前上涨0.55点，来到2244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56点，涨幅1.92%， 来到297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82点，涨幅2.59%，来到1119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44点，来到2795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点，成为3218点。中气象局发布低温特报，寒流影响，今天到周三各地可能出现10度以下气温。今天白天到明天上午，局部地区不排除6度以下气温，亮起代表非常寒冷的橙色灯号，包括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宜兰县。此外，基隆市、台北市也可能持续10度左右或是以下的低温。至于代表寒冷亮起黄灯也得提防10度以下的城市为新竹市、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以上新闻由李佩斌编辑播报。 当空气中危机四伏，让 Volvo 全程守护你的安全。 Volvo 首创 Clean Zone 医疗级纯净奢侈，以感测器主动监控空气品质，独创隧道式多层净化程序，隔绝 PM2.5 超过90%，再加上循环换气科技与三大国际认证抗敏材质， Volvo 不只给你全面的安全防护，还有健康一路随行。 戴口罩你闷了吗？一起户外走走吧，白天遛小孩吃好料，晚上逛灯会，来后里消费，汽车让你开回家，后里好事有够多。 你幸福的 懂爱的人，才能又见逆光的幸福。 要更努力飞翔，自己决定自己要多么不平凡。 王佑馨最新主打《幸福的模样》，华纳发行。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好妹妹乐队《一抹青》；第四名，宋念宇《默念你》。第三名邓紫棋透明，第二名田馥甄悬日，第一名周兴哲 Something About You。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新主持的优福经典海洋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周兴哲。 说过一次两次三次没有说，如果能回到你爱我的时候。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Show れちまうくらいに体を重ねてフライムードの夜踊る乙女の美貌まだ懲りずに線が損恋寄り添う恋症の懲りそうな骨折り損寄り添っちゃ突き放す氷の美少うぶなふりして遊ばれよ気持ちいいことしろインアウインインアウダイトなループでヒーヒーワス高嶺の花様を期待しておりますですから押し倒して乗りますなんせ魅力は満点潮吹き役名スラッシュマウンテンめちゃエロくのナンセンス濡らしたらビッチャーステンはしなくなっちゃう Sorry ワンモチャンスそのファンもギャルけどワンモチャンスいつもはぐらかしてたぶらかしてくるパンパタルのミューセッどうぞ見るの谷間から海の向こう My ex のセックスバイオンボケルの超高済みの豚の子は声上げろ超エスのセックスバイオンボケルのトップの通りハスプレートブレーキ逆らえない本能はいはいって泣いて寄せてやめてよして縁がないぜ洒落てなくて小汚くて土臭くて品がないぜみたいなやっからはこれで飛べやゲイン巻いて炊いて吸って吐いてぶって打っておっかないぜ酔っ払って泣いて寄せてやめてよして縁がないぜ洒落てなくて小汚くて土臭くて品がないぜロッキーロールもできてならヒップに掘って飛んじまえばいい いらっしゃいいらっしゃい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睡完午觉现在精神好的马克 他们是 Creepy Nuts Yeah Yeah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一样在空中会陪你两个小时 Live L-I-V-E 当然第一个小时呢要来进行是我们的立马帮帮忙来帮帮大家的忙你有一些问题跟困扰想要询问一下大家意见吗欢迎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或直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感觉今天 APP 损哦溶けた絵の具みたいなイレギュラー一人じゃない一つ気づけなかっただろうこんなに鮮やかな色彩に普通のことだととぼける君に言いかけた I love その続きを送る波源安华田帮帮忙我的腰我的背现在丢丢天丢丢天丢丢丢丢丢丢丢丢我不知道怎么了我该怎么办 睡觉 回家睡觉吧不格好な結び目 I love, I love 手探りで見つけて I love, your love ほどいて絡まって僕は繰り返してる何度もレプリカばかりが飾られカーテンで作られた 帮帮忙。 哎，刚刚那个腰背忙可以认真帮一下啦，就是说睡觉好像就是好像敷衍人家。 可是睡觉就是最最真实的放松跟休息啊。 因为对于我来说，有时候只要睡觉睡不够的时候，的确它就是 全身哪边这边酸那边痛， 没有，就是在腰背的地方，嗯，然后就是在脊椎，就是比较靠尾椎的地方，嗯，所以就是会变成就是你怎么 坐都不对。 对，你只要譬如说久坐的话，我就会习惯那个姿势，然后你要站起来的话，你就会像是可能会像是一种百岁人瑞，可能都不会，是起不来哦，然后会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这次去日本，然后因为我们也是坐联航嘛，嗯，然后回来那个班机就是晚上，嗯，所以那一天，然后隔天就马上就上班，所以那一天就是睡觉睡很晚，嗯，所以就我就 很操劳， 就是我的腰背又重新又开始就是有这种症状，嗯，所以说睡觉不是跟你开玩笑，但如果你要缓解的话，你一样可以就是做一些简单的姿势，包括婴儿式是放松背面的，然后你可以转成正面做桥式，然后还有四足跪姿做牛式跟猫式，你可以直接在网络上面搜寻，那些都有很多很多的瑜伽老师会教你怎么做这些姿势的。 Official Iketi 字母 I love。 前几天我看了一个日剧，好开心哦。 什么？ 这日剧的片名太长了，我没有办法很准确讲对每个字。 给我关键字。 在我人生中遇见这个男人是我最大的今生遇见这个男人是我最大的失误错误之类的。我可以先跟他讲开导在演什么，反正就是 这个男人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错误。 对，这个男人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错误。一开始呢，就是女主角他的宠物死掉了，很难过，所以他去酒吧就是喝酒，然后一直在那边喝下，一直在那边喝下，然后在吧台跟bartender说：“我的宠物死掉，他陪伴我，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为什么？就是然后因为他在一间药厂上班，然后bartender就说：“哎，你们的药厂不是很厉害吗？你们那间公司很大。”他说：“那要怎么样？他又没有办法发明一些死而复生的药，就是他又不能救我的狗，再强药都没有用了，为什么都没有发明这种药？反正就是有点醉了。”然后那时候吧台就是可能会有转角，远方就会有镜头 take 一个若有似无的男人。后来呢，那男人要结账离开了，就这个女生背后说：“你想要见到你家的狗，就是很就是有几个方法，你再多喝一点，赶快死了就可以跟他见面了。” 哎呦。 然后再来就是去治治你的脑袋吧，世界上没有这种死而复生 的 药啊，就是 反正丢下狠话。 你如果要抱怨的话，这种就是只说给自己听不合理的话，你就留在你自己的房间内讲就好了，不需要在外面大声嚷嚷，然后就很帅气的付钱转身离开。转身离开的时候呢，女主角就伸脚绊倒他，所以那男生就在走廊啪大破街之后转头看那女生，然后女生就说：“哥们，对不起。”我故意的，哈哈哈哈然后就在他面前就很凶，就是说，你以为所有人就每个人人生都不一定那么顺遂啊？就有时候就难免，我就是会这样子，我就是要发泄，然后干嘛的？骂完之后，那女生就是比那男生更早，就是 先闪 离开。反正你知道，偶像剧就是这个样子嘛。这个男生是谁呢？就是药厂老板。 是他老板哦， 是他老板。 哇！ 然后他一直以为自己药厂的老板，就觉得啊，不是 应该是 不是欧吉桑吗？ 对对对。 然后他同事就说：“你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企业家，他就是年轻，然后有为，然后干嘛的？”他就看到那个杂，就拿那个杂志给他看，说：“他是老板。”当他在震惊的时候，女同事就说：“你后面 就是站着老板。”所以老板去找他， 老板要找他， 找这个员工。 你是员工吗？ 绊倒我， 请你到社长室来一下。 我还亲自去找， 亲自找他。找到社长室之后呢，然后女主角想说：“应该不会是他长得很像双胞胎弟弟吧？”然后社长一开始说：“员工编号得，欧马克是不是？”每一个员工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几万名的员工，我一个小时就记好了。就是很屁。然后他就是就发现啊，他好像不是所谓长得很像的双胞胎弟弟，他就是本人。大家会不会要炒我鱿鱼呢？这怎么办？可是我不想离职，我想我这份工作，然后就有点畏畏缩缩。这个时候，老板突然在面前就跪下来了， 以后请让我当你的奴隶吧。 什么超展开啊， 超瞎。从以前到现在，没有人 这样对我，没有人敢这样对我， 没有人敢指证我，没有人骂我，没有人这样踩我，请让我当你的奴隶吧。小小毛帮帮忙，请问他是很认真的问要怎么学会骑脚踏车。 哦， 我也是很晚才学会骑脚踏车的。 我也是啊，我16岁才会。 哦，我好像也差不多哦。 对啊，首先你要愿意练习，然后练习的方法好像之前我记得在深夜青春点点的时候 有讨论过， 有听众打电话进来说怎么学会的。 嗯， 好像是先拔掉一个踏板。你只有一个踏板， 哈？ 好像是我记得他好像是拔掉其中一个踏板还是干嘛的？ 嗯， 这个网络上应该也是有教学啦，如何快速学会脚踏车？ 快速学会，我是没有想要快速学会，就我个人 如何学会脚踏车？ 我小时候也是疯狂学不会的，我后来学会的关键点也就是一直练习， 因为。我网路第一个找到是完全不用扶，10分钟学会骑脚踏车， 这么夸张？ 4分钟影片，我来看一下。 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学会也不是，因为小时候学都是什么哥哥姐姐、爸爸妈妈在背后有点推你、扶你，然后有一瞬间你就转头说：“哈，爸爸，你没有在扶我了，可是我已经会骑了。”这是不可能存在的，不会就是不会。疯狂练习就是那个人就在旁边，我后来学会就是那个人在旁边一直看我练。 哦，他也没有扶你， 他没有扶，没有扶，有时候反而会让我的重心有点。 对啊，扶其实会让重心晃来晃去啊。 所以就是一直踩，摔下来一直踩，再踩，再踩，再踩，再踩。 第一步是啊，我四步全部看完再告诉大家好了。 好。也有很多人说就小时候就学那个啊，就是什么4轮车啊、3轮车啊，然后慢慢学会的。但是如果他已经是大人了，他可能已经没有办法从那边开始了吧。让他闲，女士悠闲，上班再下班，盯着时钟上看又下看，另一个时空平行的世界有另一个我等着送，等着天使。 Grace 帮帮忙，请问除了塔材之外有没有其他方便卖二手书的平台？小卖的书很多，但是那些书可能在塔材已经是 哦，已经不能卖了。 对，不能卖了。我们同事如果遇到这种都是直接 请就是二手书上来书来收，那可能就比较称重，或是一本就是5块10块了。 对， 没有办法。 对， 你要有另外一个地方，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卖。 哪里？ 虾皮。但你就要花比较多时间你自己去上架。 对， 然后不一定卖得掉， 卖出去。 对， 不我就真的是拿去送吧，或是捐或是什么的。 哦，就是像成品他们都会有一个书柜，就是邀请你来分享你的二手书。 嗯， 捐掉。沙发上暗房里的电视荧幕特别亮，我希望天别亮，感情在增温，我希望先别讲，谢绝亮电灯泡的打扰，先别讲太多，讲得太严肃，先别讲，把漂亮的别针替你先别上，你的头发好香，我笑得像个痴汉，不用那么高，刚叫外送就能吃饭，让你先选，因为女士优先，我的态度果断坚决，不是秋千，丢的梗你接得住，不是丢片，心中纠结变缓解，反而是悠闲，是有点喜欢这样，有点喜欢你，有点多，你像是我的迷幻，其众人其叹，其我可能已上瘾，可能另换你，未来一半我一半你。

够低的意思就是你的脚可以直接踏到地上。 对我来说可能很重要，因为很多脚踏车停住，我脚踏不到地上。 对，那这个原理很简单，基本上就是当你踏到地上的时候，你就不会害怕，你不会害怕，你跌倒就不会痛。嗯，你就快要不能骑了，你就 脚 放下来就好。第一步找到适合脚踏车，第二步呢，就是刚刚说了，把踏板给拆掉，就踩踏。踩踏，你一开始你不需要踏板，嗯，好，你就先把踏板拆掉，左右都拆掉，嗯，拆掉之后呢，你去找一个斜坡，嗯，然后这个斜坡呢，当然就是越长越长的斜坡越长哦，不是越陡哦，我是说越长的斜坡越好， 就让你滑行的时间可以够长， 没错，就是可以让你这样呦这样一路这样滑下去的斜坡，嗯，找到这个斜坡以后呢，你就滑下来啊，嗯，你就是坐在上面，然后你就是双脚放开，然后你就感觉那个就是脚这样呜。这样滑 就很像那种青春校园剧里面男女主角会在斜坡上呜开心滑的感觉。 对对对对，那这个部分呢，就在练习你的平衡感，因为骑脚踏车需要平衡嘛。 但重点是它的缓坡以及脚踏车，你随时脚放下就可以踩到地。 对，那在练习斜坡的时候呢，就是除了因为它自动就是有地心引力，它会往下走之外，你也可以练习一个东西，就是刹车。就是你要怎么样按刹车可以按到这边就停了，不是用你的脚去刹车，就是你练习按那个手的刹车，然后放开以后又开始滑了。当这一部分呢都已经结束之后，你可以从斜坡上面这样滑下来之后呢，把踏板装回去，然后装回去之后呢，你一样你一样双脚先放开，不要踩踏板，然后一样滑下来，一样就滑下来的时候呢，然后你脚试着把脚放在踏板上面，试着然后你放不到以后，你就再把脚放在地上嘛，然后再重新来一次嘛，你就这样重复，这样重新来。然后当你可以把你的脚放在踏板上面的时候呢，你就开始慢慢可以踩踩看，踩踩看，那你就是会骑了。废弃的工厂，湛蓝的天空，抓进相机里收藏，随性 snapshot， 当然没在管缩放，我要的是气氛，不管画面多荒，于是轮子越重，我的日记越丰富，从中午到晚上，好像可以想象， 对啊，有天回顾，这回忆会是真重复，鲜艳又强烈，像踩着玛丽莲梦露，然后呢，学脚踏车不建议使用辅助轮，因为辅助轮后面就是你就算四个变三个，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啊，就大家就用辅助轮，四个变三个，那你从三变二，你就是不可能做到啊。 在 App 上当然也有很多人，他可能年纪大了才学会骑脚踏车，每个人有各式各样的方法，然后刚刚那个方法总结就是你要花时间去练习，花时间去学，花时间去感受。 是啦，但我觉得刚刚这个就是拆踏板跟用斜坡的方式可以分段，是比较科学的方式，可以让你 一步一步 去除掉就是很难学习脚踏车的问题。因为学习脚踏车最重要的是第一个是你心魔嘛，觉得我学不会，或者我已经长这么大，这个你害怕，所以害怕就是你让你的脚可以放到地板上，你不怕摔，先把这个删掉。第二个是脚踏车要平衡，所以你要先学平衡。第三是脚踏车要前进，你要去就是踩踏前进。而平衡跟前进，如果你一起学的话，你就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去学，因为你同时要抓平衡跟前进。但如果你把它分开来，我先会了平衡，然后再前进，就会变得很简单。 有人说舌尖破了一个洞，有没有快速让它好一点的方法？然后有人说就涂那个口内胶，或是碰混起的羹当吧，有混。有一阵子就是我嘴狂破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羹当吧有混啊，好的超慢 哦，是哦， 很慢很慢。 那什么快？我现在嘴巴破了一个大洞， 就是口内胶最快。但是我那时候口内胶是在比较里面，不像你在舌尖，因为舌尖好容易 碰到， 好像让它会融化了，因为口内胶会慢慢融化嘛。怎么觉得会加速它融化跟？ 口内胶是什么东西啊？查一下。什么东西我都查一下。口胶 头内焦， 就是那个可能跟当马油混比较轻微的，跟没有那么重视效率的，你可以试试看。急一点的，想要封印它的，就用口内焦吧。只是要一直补，一直补。 哎、欸，那叫口内膏啊！ 哦，口内膏啦，口内膏，口内膏。 但是它有很多不同的 牌子 啊，对啊。 嗯嗯，之前我也有个雄心壮志，想要每个牌子都试过一次。但你知道那一条，除非你嘴巴真的爆破，那条 应该可以用很久吧？ 用超久，我买那一条，我是买大正还是什么，根本就用不完。有口内膏，也有口内凝胶，口内有好多东西，这就是经验法则，你就自己买一条来用用看吧。冷哼，还有人需要帮帮忙吗？需要听听大家的意见吗？欢迎你把你的问题留言在飞碟人网 APP 上面，或是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帮帮忙，下午茶要吃统一布丁还是现香蒸综合水果果冻呢？ 布丁。 之前在 日本涩谷街头，就两个歌手轮番播放，在比谁的广告下的比较多，一个是比利爱丽许，另外一个就是桑田佳佑，这首歌曲 Sad Little Bowler。帮帮忙，我已经看完 City's Choice 爱的迫降了、还有什么好看的吗？ 很多人现在就直接新推那个啊，梨泰院啊，梨泰院现在在第四集 哦， 我可能等到第八集 再来看， 在三个礼拜之后再开始吧、才可以爆人家雷。 台湾最近不就大家都在看《想见你》吗？ 对，也一起结束了。 嗯，《想见你》《爱的迫降》。 玛丽刚刚介绍那个呢，现在也才刚出到第五、第六集而已， 而且它一集超短的，现在没了，它不是长的那一种， 所以也需要 等等， 要等等，要等等。 请问玛丽，你之前收到那个抹茶洗发露啊，它真的有抹茶味吗？真的有？ 那可以吃吗？ 我觉得不行 哦。 但它真的就是有抹茶香，如果你喜欢抹茶的话，应该会蛮喜欢的。请问各位女性朋友，有没有摆脱私密处白色念珠菌的好方法？怎么治疗都很难好。哎， 不是找医生投药这是必要的吗？然后下面就是 是必要，可是就是有的人会好了，复发，反复再复发，就喂。为什么是我？ 然后就穿干爽的，然后 最可怕的是这些人，他们其实都有照做。 真的吗？ 他们真的都认真做了。 有照做就是每天睡到八小时吗？ 这我不确定啦，就是能做都尽量做，可是有的人就是那一阵子会疯狂的复发， 压力太大吗？ 所以你搜寻就是那个很多女性来分享，都是漫漫长路，从文笔之间你可以感受到她的痛楚。但首先真的就是按照医师嘱咐服药，或是你已经很严重要到塞剂，或是你饮食有没有控制，你的服装、你的睡眠、你的免疫力。 I Google everything。 生活中有突发事件吗？忙碌吗？心理压力是不是过大呢？会导致你的免疫力差，抵抗力弱。 现代人谁没压力？ 我 所以你们有私密处感染困扰吗？ 我也没有阴唇啊，你在说什么？ 当然有人说哦，多吃蔓越莓什么的，可是我觉得吃蔓越莓这种东西已经是你康复之后一种保健的补充了，就当你已经在发病在瘙痒的时候，我觉得吃那个是有点来不及了。 许多妇女因为没有做到去除发生霉菌感染的原因，因此会持续的复发再复发，然后会埋怨医师，你给我的药根本就没有办法根治。其实是治疗好了又再复发，是因为你没有执行后续强化免疫功能的方法。那到底要怎么样强化免疫功能呢？ 多睡。 老生常谈的地方来了，早睡早起。 好了， 多吃蔬菜水果，多运动。 知道。 们是 Flumpu。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还有星期六的精华重播是下午4点钟到6点钟。 外つないだ手から愛を感じた。その涙は奇跡を映した美しい色だった。初めて見る景色、初めて描いた未来、どんな明日が来てもあなたがここにいて抱きし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なら、私も他に何にもいらない、どんな時もそばにいたいよ、何よりも愛しいから。あなたはあなたのままで、そのままで大丈夫、私がいるよ、数えきれない季節を越えて、 刚刚讲的女性私密处的，也许是治疗，也许是保养，然后当然就看医生很重要。如果看到那个发问者上来说，谢谢大家的提供，但我觉得，好像跟脚踏车一样，你就这条道路上，你需要就是耐心，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还没好，为什么还没好，为什么还没好？这你这种情绪是浮现的时候，就是变相的又让你自己有更多的压力跟。那种恐惧跟焦躁其实都会阻挠你在康复的路上，所以就放宽心，深呼吸，每天告诉自己我又好了一点了。 正念舒压要学冥想吗？ 要嗡了吗？ 要学冥想、哦、我最近开始来看一本书，对啊，他在教你就是正面冥想这一讲，这种书，但就是讲这些东西，抗拒人就是抗拒啊、觉得没用就是没用，你一开始就已经下判断拒绝他，你也不会去接触到这些东西了。私 懂爱的人才能又见逆光的幸福。王佑馨最新主打幸福的模样， 你幸福的模样，我努力的方向，要更努力飞翔，自己决定自己要多么不平凡。我倔强的模样，决定我的翅膀，摊开温暖手掌，跟着我一起闯。 最新主打幸福的模样， 跟着我一起闯。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台湾儿童感染症医协会理事长李炳莹医师。冠状病毒可以在粪便中检出，但并没有这些病毒经由粪口传染给人的证据。新型冠状病毒最有效的传播方式是飞沫跟接触传染，所以必须勤洗手。加氯的消毒剂对于消灭冠状病毒非常有效。如果沾到疑似个案的痰液等分泌物，可以用1:100稀释的漂白水消毒。浴室后马桶表面沾到粪便，则应使用1:10的稀释消毒。 资讯由疾管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张若凡。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红心自会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我是张若凡，我们爱的不平凡，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心自会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2019台湾最佳大学谁当家？树德科大是国立与私立科大前20榜学校。想要为自己职涯镀金的你，选择树德科大，投资自我，精进学习。树德科大109学年硕士班暨硕士在职专班报名日期即日起至3月12日截止。树德科大人类性学所博士班同步报名中。选择树德，一举树德。 我是郭书瑶。 三来，你和我来个合拍吧，恩爱帅哥痛快。三来，阳光下我们的爱很自在。In my fantasy, you're the one for me, 高大浮夸发呆都可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遮住眼疯了嘴怎么无法解开。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他是 Jason， 这一首囚，囚犯的囚，送给你咯。 一遍遍一遍遍把我心脏撕成许多碎片，被你怪太过坏，你就像个反派。 It's crazy，太过走火入魔，别跟我聊啥承诺，弄坏我再多去安慰，没办法去拯救已被束缚的结果。 Why you took my soul away? Girl, you took my heart away. 还回来，别将我的灵魂摧毁，就算已经食之无味，早知道你是大反派。 究竟不意外 Why you took my soul away 太幽默你的美成为我的梦多少夜的缠绵占据记忆里的每个画面天花板躺着看到处都是你的那对双眼多么远你是 playing I got trapped in this game It's crazy 太过中我入魔别跟我聊啥承诺 No why 我再多去安慰没办法去拯救已被束缚的结果、啊、Why you took my soul away Girl you took my heart away 换回来别将我的灵魂摧毁就算已经是植物早知道你是大反派被你囚禁不意外 Why you took my soul away、yeah. Why you took my soul away Girl you took my heart away 换回来别讲我的灵魂摧毁就算已经是植物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020亿大世界购物广场爱你爱你即日起到3月1号消费满3000周周抽大奖还有一卡来电礼满额礼品牌联名大衣娃娃属于你亿大世界购物广场2020给你最棒的一年快来亿大世界购物广场过好年 等待结束小贾斯汀 Picture perfect you don't need no filter Gorgeous make them drop dead you a killer Shower you with all my attention Yeah these are my only intentions 流行乐坛唯一期盼小贾斯汀环球 我是潘怀宗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内确诊第一例武汉肺炎死亡病例，抗煞专家前疾管局长苏益仁今天坦言担忧目前情况，仿佛嗅到2003年 SARS 初期的氛围。当年3月底4月初，国内自豪创下零死亡、零输出、零社区感染的30纪录。各界开始不这么重视疫情，随后台北市立和平医院确诊了曹姓妇人，进入封院阶段。 苏益仁认为，看待昨天这起死亡个案，建议不要排除社区感染，直接就以社区感染防疫。毕竟这例死亡病例生前当成流感治疗，还传染给了弟弟。现阶段赶紧端出防疫配套才是重中之重。毕竟两岸目前还有五条航线的台商来来往往，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没有社区感染。美国派出专机接回了钻石公主号邮轮上大约400名的美国人，我国也还有20位国人滞留船上。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今天指出，要不要以包机载回我国乘客，现在还在积极和日本交涉。基于台日双方互信以及外交惯例，过程和细节无法公开。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陈秀熙指出，钻石公主号邮轮的病例再生数达到 5.02， 等于一个人可以传染给五个人，这个数字代表这艘船已经沦陷。日本把病患接到医院恢复，所以没有死亡病例，但日本疫情调查需要再提升，越多感染源无法查出来，爆发社区感染的可能性也就越高。日本和歌山县下午新增4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目前和歌山县累计9人确诊，日本境内的确诊累计65例。马拉松界一年一度盛会东京马拉松预定3月1号登场，今年参加跑者超过38,000人，大批跑者和沿线观众形成群聚。东京都政府认为可能增加感染风险，下午宣布只留200名的职业跑者，一般民众的参赛资格全部取消。主办单位指出，这次东京马也是冬奥马拉松的日本国手资格赛，所以大会保留职业选手参赛资格，从38,000名的大众马拉松缩减为200名跑者的精英赛事。行政院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今天公布林宅血案调查报告，促转会指出，林宅当年应该受到严密监控，若要进入行凶不是常人能为，应该与情志系统有关。此外，凶嫌曾经使用林宅电话拨出电话，情志机关握有监听录音，但疑似在案发之后销毁。促转会指出，检视当年的办案过程，认为情治单位应灭重要证据，隐瞒专案小组资讯，再显示林宅血案调查受到情治系统严重妨碍。促转会建议政府再清查国安局、调查局、警政署、原警总、原宪兵司令部的监控档案，厘清目前无法解释的情况，例如国安局是在什么情况、基于何种目的销毁林宅血案案发当日的电话监听录音带。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164点，成为23,523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点，2242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64点，涨幅2.21%，298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09点，涨幅2.83%，11,22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83点，27,99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点，3217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52点。指数11,763点，成交金额1121亿。中央气象局发布低温特报，寒流影响，今天到周三各地可能出现10度以下气温。今天白天到明天上午，局部地区不排除亮起代表非常寒冷的橙色灯号，气温降到6度以下，包括了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宜兰县。此外，基隆市和台北市也可能持续10度左右或者是以下气温。至于代表寒冷亮起黄灯也得提防10度以下的县市为新竹市、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还有金门县。今天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雨，中部以北山区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哎，儿子啊，我最近收到国民年金保费缴款单，上面说我还有5万多的保费还没有缴，这样可以领老年年金吗？

对不对？ 来自于林宥嘉， 也要生小 baby 了。 大家都说，哦，又在放闪。 他们这人看起来很 棒哎。 对啊， 就是他们就好像活在一个加了滤镜的生活里。 Yeah， 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生活灭火吧。 这个小时。大部分是灭火啦，我觉得帮你灭灭火。你有什么想买的东西吗？好奇的物件产品，想听听大家心得，使用过了感觉，欢迎你把这些物品留言在非联网 APP 上面，或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 偶尔还是会在某一个地方不期然和你遇上，分手其实也没那么难，我们的过去即使多陌生，虽然有些好奇，我之后的你和他之后那些遭遇，我还有没有权利向你打听又和谁有关系？那你离开他了吗？想知道你的回答，知道又怎样？不能再像当初那么傻。现在的日子不好吗？就算我心上还留着你的伤疤。 我的饮料杯上面写说立即扫每一杯给你不同的艺文体验， 艺文体验哦，所以可能会有一首诗吧。 我来看看什么叫做艺文体验， 或是一支舞。 打开， 怎样？ 就倒到他的首页而已呀。 哦， 搞什么？ 现在的日子不好吗？就算我心上还留着你的伤疤。 啊，首页附上一句话：有你在场，逗号，人间其他一切不复存在。Nothing existed before you。 一旦世上出现一个人既让你在意又值得你爱，那么只要对方在你面前，这世界再美的地方都会变成背景，成了点缀。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你存在所以我存在，爱是全世界最强悍而无形的心灵滤镜，一旦戴上了它，宇宙自然有了温度，生命豁然有了充沛的意义。你甚至会对热爱的逛书店、看电影或尝美食都不再那么执着，因为有他的地方有琴银水宝。 没有又怎样？心动可别被冲动。 再去想你到底离开他了吗？ 曾沛慈，你离开他了吗？ Lolly， 生活灭火。我昨天啊，看到朋友分享了一个日本啊，那个爱キララ爱キララ的眼霜，好生活、哦，还有分上下眼皮涂抹，各位有用过吗？我个人是完全没听过。ごめん，有人有用过爱キララ，可以来分享一下哦。 走到巷口的分岔路，警告牌表示着去处，一个刚刚好，两个不嫌少，三个乱了摸不着，纠结问题的浓雾，以为我的真心能说服，不是不在乎，只是想消除恐惧的下一步，不读不回心事。 说到保养品呢，我记得上一次在妹妹爱漂亮的时候，有人在问海洋拉娜的心得，然后就在她问之后过没几天， 怎样， 我在网络上就有看到有一个人，他分享了他使用海洋拉娜的这个品牌很多项产品的心得，他真的使用非常多，而且他讲解的他个人的感觉写得非常仔细，根本就是论文等级。所以如果你对于海洋拉娜某些产品有特别兴趣的话，你可以去 Google 这篇文章，你只要打那个拉妹心得，你就可以看到了。 是哦， 真的是写得非常认真，我觉得那个文章币应该要给他乘以十倍。 你在 PPT 哦？ 对，但我刚看一下，他应该也是有分享在他自己的部落格上面，都是可以找得到的。 I Google everything. 然后有人在生活灭火说，想请问一下，美腿分指套能买吗？什么是美腿分指套？把脚趾分开， 那不就五指袜吗？Across the sea, I keep you with me in my heart. You make it easier when life gets hard.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been where I have been. Lucky to be coming home again. 美腿分指套看起来很像就是在擦脚趾甲油的时候，中间会 哦，你是把它塞东西那个 手指虎啊，脚趾虎， 那那可以干嘛？ 对，为什么真的叫美腿分指套啊？ 它可以干嘛？但说到这个啊，我朋友健身上瑜伽的时候，老师 足部矫正器矫正拇指外翻。 可是如果你拇指外翻很严重，不是已经到了已经要缠绷带，就是那种。 蓝色的，我之前看桃姐都有在绑，就是让她那个拇指矫正一点嘛。 我们先来看看，就是网络上我随机找到这一篇啦。他前面就在讲说，网络影片有找到一个年轻医生来介绍这个分子套，说分子套可以让走路的时候足底施力分散平均，然后呢改善假胯宽。 假胯宽？ 嗯， 假胯宽怎么就听起来可爱啊？ 假是指甲吗？胯是胯下，宽是髋骨吗？然后达到雕塑体态的效果，这样子。好，接下来这段我觉得很重要哦。他说，我就上了虾皮找一找，发现，哎呦，分子套单价都不便宜耶，大多600起跳，知名品牌还卖到1000多块。 嗯， 于是身为小资族的我，我就直接略过这些，我买了299的加强版。 啊？ 一方面因为它便宜，没用也不会心痛太久；再来觉得，嗯，它是加强版，感觉效果比较快。 这怎么可能？加强版反而只要三分之一的价钱呢？ 然而，这都是噩梦的开始。等一下，等一下，你自己要买，就是人家便宜三分之一的钱，然后你要怪人家 加强版哦。 对啊，你要说噩梦的开始，这一篇文章你有事吗你？ 噩梦开始什么？该不会是脚过敏发痒溃烂吧？ 他说很多人在网络上都有分享说穿了以后很痛，第一天就丢了。 哦、oh, ， 太痛， 也有可能是材质的问题。 I don't know。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 对啊，发问的人买这个，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啊？ 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为何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他们说这就是人生，试着体会，试着认 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要问问看想想，他会比较知道啊。 为什么？ 有没有推荐高 CP 值的电子钢琴？ 哦， 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只是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久久不能痊愈。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 你好、 喂，你好，马克玛丽，你好。 嗨， 你是？ 是吗？我没有了。我要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最就是我是小胖啊，然后请问一下，健身环它真的用了之后会减肥吗？就是想要。对对对， 你说健身环它会不会让你出汗跟达到运动量，这个问题是肯定的。它会不会让你减肥、那就是看你有没有去用它，你有用它的话你就有运动啊。 可你不能用完健身环就吃一公升冰淇淋、啊、 运动到底有没有办法减肥这件事情你讲过很多次了，你要减肥你就是吃的少一点，这才是正途。运动不会让 你 变瘦， 你在给我装傻，看看 吃的少，摄取进去的卡路里少，才会让你变瘦。 看看我手中的那个奶茶啊，对，应该是要 像你这种讲话带七分笑意的，我看要瘦下来都是蛮难的一件事情、啊。 那你的健身环的钱就可以省下来了。 应该是我要吃少一点吧？ 是的， 吃少一点。好，谢谢你们， 拜拜。 等一下，玛丽，我有些话可以建议一下吗？ 怎样？ 请说。 你发个文去救一下花花吧，就这样。 哦，拜拜。 你应该听得懂我意思， 我明白。 对，好， 拜拜， 谢谢你们，拜拜。 我不明白啊， 就是呢，上礼拜播的《三国志》的内容， 嗯， 就是 三国友谊大考验，走心的实录这样子。就是我们上一次分组是分幸福狗跟单身狗的对抗，就我们比较少这种我们自己互相的对抗赛，就对。然后所以我跟张立东就单身狗嘛，然后花就幸福狗那边，所以就是如果对方玩不好啊，然后干嘛的，张立东就会笑说花花你很烂欸，花花你很废欸，花就不行啊。然后花不，但你知道朋友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讲一讲讲一讲，讲第一次还好，讲第二次还好，你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生气了， 就有点 生气不开心哦。 你也不要一直讲啊，一直讲啊，然后他就是整个火就上来说，因为他就是有一个游戏一直卡关，就是玩不好，然后那个可能是压垮骆驼最后跟稻草，所以他都蹦，他说你那么厉害你还玩啊，就我们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的感觉，你最棒啦，你最行啦，你最好好不好，然后什么的就把那个都拍下来，然后都播出来，然后就是有的人看就会觉得说你就很没风度啊，你怎 么 可以生气啊，然后什么等等之类的。我是觉得我看他气得那么真实，我觉得很好笑，因为他是真的气到就是那个脸有自然腮红哦，就是那是我很久没有看见的人真实的反应，所以那时候我在旁边是很兴奋，我觉得大家也不用那么 那种变态哦， 大家也不用那么在意，不用刻意 care 这件事情，他就是你就把他当成每个人朋友之间偶尔都会拌嘴吵吵架之后就和好了，就是一个过程嘛，很可爱的。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林口荣耀进化澳洲 PTW 团队 A9 家乐福商圈正文化三路玄泰 PTW 42-52坪双主卧三卫浴2609-2000玄泰机构精益行销。 抱拳抱拳，有看到我的玻璃鞋吗？ 公主，这里没有你要找的玻璃鞋，只有陈云宝泉传承百年的手工婚嫁喜饼玉丹波，采用进口奶油、天然优质的乳酪、蜜渍红豆与白凤豆沙，滑润的迷人内馅，质地细致的饼皮层层堆叠，让你一吃就停不下来。 哇，一世纪的幸福饼，再给我来一口。 婚嫁喜饼就选传香五代的在地老味道，百年饼铺陈云保全。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五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十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佑欣。 觉得分离也并不冤枉，感情是用来浏览还是用来珍藏，好让日子天天都过得难忘。熬过了多久患难，湿了多长眼眶，才能知道伤感是爱的遗产。流浪几张双人床，换过几次信仰，才让戒指义无反顾的交换。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戴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我将 心就变黑暗，当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烛光照亮了晚 上，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在进行生活灭火大会，然后刚问到了关于有没有推荐高 CP 值的电子钢琴，我马上就去问了 小 翔。 最近跟奶茶刘若英的这一支影片网络上 viral 啊， 我是看不太懂这一些啦，这是那个型号跟厂牌是不是 P125 Roland 的 FP30 好用。 嗯嗯哼，你可以笔记一下去试试看咯。 烧完美好青春换一个老板，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当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你不要失望，当机会尝试为了最美的平凡。 爱情转移来自于陈奕迅，怎么了？ 那个分指套，我越看人家讲，越看越想买，越想入手啊！被生火啦，我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怎么了？ 我想不到任何一个值得购入的点。 我看到大家每个人说穿得好痛，好痛！ 你只是想到有多痛？你现在脱掉，我把你用力夹你的那个。 没有，我想要买给卡提亚穿。 为什么？ 因为他走路，他的足弓的形状，他是有点 会歪歪的。 对他，他都用脚侧走路，就是把整个脚弓都弓起来，或是我觉得应该是以前就是小时候可能比较常穿高跟鞋会这个样子。 嗯， 对啊，想要矫正他的脚。每个人都说痛，想看 他 痛。 那他就是不。真可怕。刚电子钢琴型号想要麻烦再说一次，没有听清楚，他推荐的是 P125 Roland 的 FP30。 在此刻祝叫你着 Yeah.

走，下个路口你会看见爱有美丽笑容。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有爱情的美，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不让你流泪，也许陌生到了解，让我来当你的谁，我不让爱掉眼泪，不让你掉眼泪，现在永远你就是我，就是我的转角遇见了谁，是否有爱情的美，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 爱转角遇见了谁呢？这首歌曲来自罗志祥。 爱转角，打开你的交友软体。 哎呦，我刚刚只上去 YouTube 看了一下，大家骂得好凶哦，大家不要那么凶嘛，我帮大家灭灭火啊，这么气干嘛呢？ 你没有办法灭掉乡民的火。 我们就是看节目，就是看看嘛。 傻子看戏，看戏也是傻子。 对啊，不要，就看东西应该是要让自己快乐，你不要让自己。 但很多人就是带着愤怒在看新闻。你在看那个 LINE 啊，雅虎下面那些，哇，这好可怕哦！ 对啊，这么气真的是你要往后咚一跳一下，远离一点，看自己开心的部分就好了。 是为了什么呢？昨天梦见的语言吗？为暗火之明亮，思绪不停地旋转，倔强容忍，吃尽苦头啊，那失眠的夜晚，累着却激动。 小硕、萧贺硕与冷笑话乐团《大失眠》。之前环状线开通了，但是因为环状线都还是离我家很远，所以我还是活在一个家里附近没有捷运站的人。但有一次呢，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挑个最近的， 你要去搭搭看， 走回家。我要当一个我家走路可以到捷运站的人哦。那一天就硬搭到一站，就是距离我家最近的，开始步行回家。走到一半哦， 想放弃。 我走进一间店， 休息， 喝了一碗红豆汤，喝完之后站起来跟老板娘说：“ 再一碗烧仙草，太累，真的太累了，补充能量。 两碗只要十五分钟吗？ 很远，真的很远。 走十五分钟还好吧？ 好累哦。 你在日本涩谷可以走那么久，你在中和就不行。 很远，而且天气又不好，下雨。老妹俩两碗都是我要喝的，没错。 十五分钟哎、欸， 你知道十五就是十五分钟那个距离感，走在涩谷沿路都有店，有十五分钟。嗯 ，OK， 我逛橱窗我也开心。嗯，十五分钟荒凉的公路，走起来像十五年。 十五年也太夸张了吧。 走走走走，奇怪，我胡子都长了，怎么还没到家？见鬼了！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020亿大世界购物广场，爱你爱你，即日起到3月1号，消费满3000周周抽大奖，还有一卡来电礼、满额礼、品牌联名大衣娃娃属于你。亿大世界购物广场2020，给你最棒的一年，快来亿大世界购物广场过好年。 2020春天，魏武营音乐厅给您动人乐章不间断。3月14号，女高音林林慧及韩国男高音崔胜镇携手合作，大家都叫我咪咪，重现普契尼歌剧杰作。 3月18号，媲美女高音超高音域的假声男高音贾洛斯基与阿塔瑟斯古乐合奏团再次来台演出，邀您一同感受人声与古乐交织的动人乐章。购票请上两厅院售票，或洽魏武营国家艺术中心。 我是王瑞瑶，食材的原始滋味就是美食达人心中最好的美味。浓醇香低鸡精，每一滴都是爱的原味。即选1/1000的上等黑鱼土公鸡，以最高标准低酿出全台浓度与纯度最高的极致低鸡精，够讲究，够专业，才能让原味足以耐人寻味。浓醇香低鸡精，简单原味不简单的美味。0800-435-288。 我是张若凡。 再给我一天，我就回来。等假期过完，我重新过来。 谁骗你我口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整形医师有两种，观察整形医师的个人美学处理方式很有意思，他们在医学和整形外科方面不仅懂得每一项技术，还知道向谁请教。他们都做些什么呢？和谁？怎么做？他们会买自己卖的产品吗？的确，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会只有一个。但整体而言，整形医生对外表的消费金额比平均值还要多一些，而且不论男女的消费一样多哦。大多数的整形医师呢，很重视自己的外在，不会完全的放任不管。他们注意自己的体重、肤况、运动量。台湾好像还好，对不对？ 你说皮肤科还是整形医师？ 整形。 可是我还没有看过真的状况太糟糕的。 OK， 哦，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法国的整形医生，然后也不会曝晒在阳光下。同时呢，他们会维持自己的生活，勤做保养，一切讲究，但不代表他们会过度要求自己。譬如说，他们不会成为素食主义者，或是要讲求什么有机或者无麸质的食品。他们是依照自己的方式跟步调，照顾自己的生活健康。讲到手术成果呢，医师并没有比病患好运，同样会出现整形过度或失败的状况。我有些同事啊，常常注射、拉皮，整个样貌变了很多，而且跟候诊室的病人几乎没两样。他们替病患做的手术，自己通常也会做。有些时髦又有品味的整形医生， 候诊室排满了漂亮又保养得宜的中产阶级女人，非常引人注目。这类医生啊，具体的目标就是让人看不出来自己整形过，效果自然是优先的考量重点。部分缺陷没有矫正也是可以接受的。其他要注意的就有，不要注射过多的肉毒杆菌，以免表情僵硬；还有苹果肌不要太鼓，以免往上顶之后害眼睛变小，反而看起来像个猪头；不要过度丰唇，以免变成石斑鱼的厚唇大嘴；然后上嘴唇呢，不要过度填充，以免变成香肠嘴；还有定期的持续的轻微整形，取代一口气进行太多手术项目，会侵害身体组织。这一群品味崇尚者，一般呢属于非常理智的整形外科医生，鲜少为伟大的创新者。就算有所创新，也就是很精巧细致的部分，不会让科学界讨论回响。他们也鲜少公开发表相关的细节重点，可是他们注重这些细节，就是达到整形效果自然的重点所在。此外呢，也有一些人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疯狂的追求美丽，专注于理想中的标准。譬如说，为了要使脸颊完美，下睫毛跟下颚骨之间的线条必须连成一笔画的实线，而且没有凹陷，这样是代表年轻的脸部理想状态，我们称之为婴儿颊 baby cheek。 婴儿颊 顾名思义就是脸颊鼓鼓的，像婴儿一般，给人重回青春的感觉。那这种完美理想主义者呢，相较于理智派的整形医生哦，他们就相当创新哦，经常呢是技术进步的推手，公开发表内容也比别人还要多。那其中呢，有一些是犬儒主义者，他们从来不使用自己贩卖的产品，不过大部分都是信徒，就是经过实际操作之后呢，会对成果深信不疑，然后会将这种论证应用在自己身上，觉得自己的结果，如果用在我身上的话，应该跟病人差不多吧。就理想情况下，这些信徒之间会互相动手术，一切合理的运作，但有时也会出错。 Tick tock， 瓶颈间古老的大钟。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要跟大家说声拜拜了。 我是马哥， 我是玛丽。 除了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可以在飞碟联播网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之外呢，星期六重播，还有已经不受到任何平台跟。哦，还是有受到平台限制啊！你在 YouTube 上面，你在 YouTube 很方便， 对，不受到时间的限制了。你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飞碟联播网，也可以听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哟。当然也欢迎可以追踪上班可以听马克信箱。大家拜拜， 拜拜。他是 Jam 邓紫棋，平凡天使。此刻正脸上线，也许是一场考验，看散落的心灵，此刻是否并肩？当你祈祷能看见奇迹，你是否相信？那答案就是你。你是最平凡却最温暖的天使。此刻风雨里，一颗心有你的坚持，你带来的笑容，有天会带来雨后的彩虹。世界因为你在痛里有感动。多少次沿路颠簸，多少大雨滂沱。我们都曾度过，尽管会怕会难过，同舟的你和我，再不必退缩。当你祈祷能看见奇迹，你是否相信？那答案就是你。是最平凡却最温暖的天使。 此刻风雨里，一颗心有你的坚持，你带来的笑容，有天会带来雨后的彩虹。世界因为你在疼里又感动。 音乐全主打， 主宰流行，绝无仅有，席琳娜。 Last nights I caught him. That new life was a problem. Not saying she was perfect. Still regrets that moment. Like that night, was it wrong, was it right? Yeah. What a thing to be human. 魁违五年正式回归，全新大碟绝无仅有，号召怪奇比利、亚利安娜等葛莱美团队联手打造最真实的席琳娜。